甜记忆绵绵暮雨中，柳岸邂逅烟波渡过， 凄凄雨夜冷清清灯火，借问暗示风划过，望故园同相念我，秋意中等我，仿似他那样爱我。曾在半生蹉跎，带泪回望悔不当初，容人自困顾虑过多，痴情徒成痛楚。扑灭冷灯一点火，爱恋化作星月堕，问世间谁人复怜我，凄冷中等你， 等你 今晚夜爱我。 等你。